第103回，诗独记，金贵自焚身。美真禅，雨村空欲旧。话说贾琏到了王夫人那边，一一的说了。次日到了部里打点停妥，回来又到王夫人那边，将打点吏部之事告知。王夫人便道：“打听准了吗？果然这样，老爷也愿意，何家也放心。那外任是何尝做的？若不是那样的参回来，只怕叫那些混账东西把老爷的性命都坑了呢。”贾琏道：“太太哪里知道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，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，把家里的倒掏没了好些去了。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，他男人在外头不多几时，那些小老婆子们便金头银面的装扮起来了，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弄钱。你叔叔便由着他们闹去，若弄出事来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。”贾琏道：“婶子说的很是，方才我听见参了，吓得了不得，只等打听明白才放心。也愿意老爷做个京官，安安逸逸的做几年，才保得住一辈子的声名。就是老太太知道了，倒也是放心的，只要太太说的宽缓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到底再去打听打听。”贾琏答应了，才要出来，只见薛姨妈家的老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，到王夫人里间屋内，也没说请安，便道：“我们太太叫我来告诉这里的姨太太，说我们家了不得了，又闹出事来了。”王夫人听了便问：“闹出什么事来？”那婆子又说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王夫人哼道：“糊涂东西，有要紧事你到底说吧。”婆子便说：“我们家二爷不在家，一个男人也没有，这件事情出来怎么办？要求太太打发几位爷们去料理料理。”王夫人听着不懂，便急着道：“究竟要爷们去干什么事？”婆子道：“我们大奶奶死了。”王夫人听了便啐道：“这种女人死，死了罢了，也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婆子道：“不是好好死的，是混闹死的，快求太太打发人去办吧。”说着就要走，王夫人又生气又好笑说：“这婆子好混账，莲哥儿，倒不如你过去瞧瞧，别理那糊涂东西。”那婆子没听见打发人去，只听见说别理他，他便赌气跑回去了。这里薛姨妈正在着急，再等不来，好容易见到婆子来了，便问：“姨太太打发谁来？”婆子叹说道：“人最不要有奇难事，什么好亲眷，看来也不周用。姨太太不但不肯照应我们，倒骂我糊涂。”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急道：“姨太太不管，你姑奶奶怎么说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姨太太既不管，我们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，没有去告诉。”薛姨妈啐道：“姨太太是外人，姑娘是我养的，怎么不管？”婆子一时醒悟道：“是啊，这么着我还去。”正说着，只见贾琏来了，给薛姨妈请了安，到了脑回说：“我婶子知道弟父死了，问老婆子再说不明，着急得很，打发我来问个明白，还叫我在这里料理，该怎么样姨太太只管说了办去。”薛姨妈本来气得干哭，听见贾琏的话便笑着说：“倒要二爷费心，我说姨太太是待我们最好的，都是这老货说不清，几乎误了事。请二爷坐下， 等我慢慢的告诉你。便说，不为别的事，为的是媳妇不是好死的。贾琏道，想是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。薛姨妈道，若是这样倒好了，前几个月头里他天天蓬头赤脚的疯闹，后来听见你兄弟问了死罪，他虽哭了一场，以后倒插枝抹粉的起来。我若说他，又要吵个了不得，我总不理他。一天不知怎么样来，要香菱去作伴。我说，你放着宝钗还要香菱做什么？况且香菱是你不爱的，何苦招气声？他必不依，我没法儿，便叫香菱到他屋里去。可怜这香菱不敢违我的话，带着病就去了。谁知他待香菱很好，我倒喜欢。你大妹妹知道了说，只怕不是好心吧，我也不理会。头几天香菱病着，他倒亲手去做汤给他吃，哪知香菱没服，刚端到跟前，他自己烫了手，连碗都砸了。我只说必要迁怒在香菱身上，他倒没生气，自己还拿笤帚扫了，拿水泼进了地，仍旧两个人很好。昨儿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，自己说同香菱一块喝。隔了一回，听见他屋里两只脚蹬响，宝蟾急得乱嚷，以后香菱也嚷着扶着墙出来叫人。我忙着看去，只见媳妇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，在地下乱滚，两手在心口乱抓，两脚乱蹬，把我就吓死了。我问他也说不出来，只管直嚷，闹了一回就死了。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。宝蟾便哭着来救香菱，说他把药药死了奶奶了。我看香菱也不是这样的人，再者他病得起还起不来，怎么能要人呢？无奈宝蟾一口咬定，我的二爷，这叫我怎么办？只得硬着心肠叫老婆子把香菱捆了，交给宝蟾，把房门反扣了。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，等府里的门开了才告诉去的。二爷你是明白人，这件事怎么好？ 贾琏道，下家知道了没有？ 薛姨妈道，也得思路明白了才好报啊。 贾琏道，据我看起来，必要金棺才了得下来，我们自然移在宝蟾身上。别人便说宝蟾为什么要死他奶奶，也是没答对的。若说在香菱身上，竟还装得上。正说着，只见荣府女人们进来说， 我们二奶奶来了。 贾琏虽是大脖子，因从小见的也不回避。宝钗进来见了母亲，又见了贾琏，便往里间屋里同宝琴坐下。薛姨妈也将前事告诉一遍，宝钗便说， 若把香菱困了，可不是我们也说是香菱要死的了吗？妈妈说这汤是宝蟾做的，就该捆起宝蟾来问他呀，一面便该打发人到下家去，一面报官的事。 薛姨妈听见有理，便问贾琏。贾琏道，二妹子说的很是，报官还得我去，托了刑部里的人，香艳问口供的时候有照应的，要捆宝蟾放香菱倒怕难些。 薛姨妈道，并不是我要捆香菱，我恐怕香菱病中受怨着急，一时寻死，又添了一条人命，才捆了交给宝蟾，也是一个主意。 贾琏道，虽是这么说，我们倒帮了宝蟾了。若要放都放，若要捆都捆，他们三个人是一处的， 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。薛姨妈便叫人开门进去，宝钗就派了带来几个女人帮着捆宝钗。只见香菱已哭得死去活来，宝钗反得意洋洋，以后见人要捆她，便乱嚷起来，哪经得荣府的人吆喝着，也就捆了，竟开着门，好叫人看着。这里报下家的人已经去了。那下家先前不住在京里，因近年萧索，又记挂女儿，新近搬进京来。父亲已没，只有母亲，又过继了一个混账儿子，把家业都花完了，不时的常到薛家。那金贵原是个水性人，哪里守得住空房？况间天天心里想念薛科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。无奈他这一干兄弟又是个蠢货，虽也有些知觉，只是尚未入岗，所以金贵时常回去，也帮贴他些银钱。这些时正盼金贵回家，只见薛家的人来，心里又想又拿什么东西来了。不料说这里姑娘服毒死了，他便气得乱嚷乱叫。金贵的母亲听见了，便哭喊起来说： 好端端的女孩在他家，为什么服了毒了呢？ 哭着喊着的带了儿子，也等不得雇车，便要走来。那下家本是买卖人家，如今没了钱，哪顾什么脸面，儿子头里就走，他跟了一个破老婆子出了门，在街上啼啼哭哭的雇了一辆破车，便跑到薛家。进门也不打话，便儿一声肉一声的要讨人命。那时贾琏到刑部托人，家里只有薛姨妈、宝钗、宝琴，何曾见过这个阵仗，都吓得不敢择声，便要与他讲理，他们也不听，只说： 我女孩家在你家过得什么好处？两口朝打暮骂的，闹了几时，还不容他两口子在一处。你们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监里，永不见面。你们娘儿们占着好亲戚受用也罢了，还嫌他碍眼，叫人要死了他，倒说是服毒。他为什么服毒？ 说着直奔薛姨妈来，薛姨妈只得后退说： 亲家太太，且请瞧瞧你女儿，问问宝钗，再说歪话不迟。 那宝钗、宝琴因外面有下家的儿子，难以出来拦护，只在里边着急。恰好王夫人打发周瑞家的照看，一进门来，见一个老婆子指着薛姨妈的脸哭骂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贵的母亲，便走上来说： 这位是亲家太太吗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与我们姨太太什么相干，也不犯这么糟蹋呀。 那金贵的母亲问： 你是谁？ 薛姨妈见有了人，胆子略壮了些，便说： 这就是我亲戚贾府里的。 金贵的母亲便说： 谁不知道你们有仗腰子的亲戚，才能够叫姑爷坐在监里，如今我的女孩倒白死了不成？ 说着便拉薛姨妈说： 你到底把我女儿怎样弄杀了，给我瞧瞧。 周瑞家的一面劝说： 只管瞧瞧，用不着拉拉扯扯。 便把手一推，下家的儿子便跑进来不依道： 你仗着府里的势头来打我母亲吗？ 说着便将椅子打去，却没有打着。里头跟宝钗的人听见外头闹起来，赶着来瞧，恐怕周瑞家的吃亏，齐打火的上去半劝半喝。那下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泼来说： 知道你们荣府的势头，我们家的姑娘已经死了，如今也都不要命了。 说着仍奔薛姨妈拼命，地下的人虽多，哪里挡得住？自古说的一人拼命，万夫莫挡。正闹到危急之际，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，见是如此， 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儿子拉出去，便说：“你们不许闹，有话好好的说，快将家里收拾收拾，刑部里的老爷们就来相验了。” 金贵的母亲正在撒泼，只见来了一位老爷，几个在头里吆喝，那些人都垂手侍立。金贵的母亲见这个光景，也不知是贾府何人，又见他儿子已被人揪住，又听见说刑部来验，他心里原想看见女儿失手，先闹了一个稀烂，再去喊官去，不成望这里先报了官，也便软了些。薛姨妈已吓糊涂了，还是周瑞家的回说：“ 他们来了，也没有去瞧他姑娘，便作践起姨太太来。我们未好劝他，哪里跑进一个野男人，在奶奶们里头混撒凑混打，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这回子不用和他讲理，等一会子打着问他说，男人有男人的所在，里头都是些姑娘奶奶们，况且有他母亲还瞧不见他们姑娘吗？他跑进来不是要打抢来了吗？” 家人们做好做歹压服住了，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说：“ 夏太太，你不懂事，既来了该问个青红皂白，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，不然便是宝蟾要死他主子了，怎么不问明白，又不看尸首就想讹人来了呢？我们就肯叫一个媳妇儿白死了不成？现在把宝蟾捆着，因为你们姑娘必要点病，所以叫香菱陪着她，也在一个屋里住，故此两个人都看守在那里，原等你们来眼看看刑部相验，问出道理来才是啊。” 金贵的母亲此时是孤，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屋里，只见满脸黑血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便叫哭起来。宝蟾见是他家的人来，便哭喊说：“ 我们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她在一块住，她倒抽空要死我们姑娘。” 那时薛家上下人等俱在，便齐声吆喝道：“ 胡说，昨日奶奶喝了汤才要死的，这汤可不是你做的。” 宝蟾道：“ 汤是我做的，端了来我有事走了，不知香菱起来放些什么在里头要死的。” 金贵的母亲听未说完，就奔香菱，众人拦住，薛姨妈便道：“ 这样子是砒霜药的，家里绝无此物，不管香菱宝蟾，终有替他买的，回来刑部少不得问出来，才赖不去。如今把媳妇全放平正，好等官来相验。” 众婆子上来抬放。宝钗道：“ 都是男人进来，你们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检点。” 只见炕褥底下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包，金贵的母亲瞧见便拾起，打开看时并没有什么，便撩开了。宝蟾看见道：“ 可不是有了凭据了，这个纸包我认得，头几天耗子闹得慌，奶奶家去与舅爷要的，拿回来搁在首饰夹内，必是香菱看见了拿来要死奶奶的，若不信你们看看首饰夹里有没有了。” 金贵的母亲便依着宝蟾的所在取出夹子，只有几只银簪子。薛姨妈便说：“ 怎么好些首饰都没有了？” 宝钗叫人打开箱柜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“ 嫂子，这些东西被谁拿去？这可要问宝蟾。” 金贵的母亲心里也虚了好些，见薛姨妈查问宝蟾，便说：“ 姑娘的东西她哪里知道？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 亲家太太别这么说，我知道宝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，怎么说不知？” 这宝蟾见问得紧，又不好胡赖，只得说道：“ 奶奶自己每每带回家去，我管得吗？” 众人便说：“ 好个亲家太太，哄着拿姑娘的东西，哄完了叫她寻死来讹我们，好罢了，回来相验便是这么说。” 宝钗叫人 到外头告诉莲二爷说，别放了夏家的人。 里面金贵的母亲忙了手脚，便骂宝蟾道：“ 小蹄子别嚼舌头了，姑娘几时拿东西到我家去？” 宝蟾道：“ 如今东西是小，给姑娘偿命是大。” 宝琴道：“ 有了东西就有偿命的人了， 快请莲儿哥哥问准了夏家的儿子买砒霜的话，回来好回刑部里的话。 金贵的母亲着了急道， 这宝蟾必是撞见鬼了，混说起来，我们姑娘何尝买过砒霜，若这么说，必是宝蟾要死了的。 宝蟾急得乱嚷说， 别人赖我也罢了，怎么你们也赖起我来呢？你们不是常和姑娘说，叫她别受委屈，闹得他们家破人亡，那时将东西卷包一走，再配一个好姑爷，这个话是有的没有？ 金贵的母亲还未及答言，周瑞家的便接口说道， 这是你们家的人说的，还赖什么呢？ 金贵的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地骂宝蟾说， 我待你不错呀，为什么你倒拿话来葬送我呢？回来见了官，我就说是你要死姑娘的。 宝蟾气得瞪着眼说， 请太太放了香菱吧，不放就白害别人，我见官自有我的话。 宝钗听出这个话头来了，便叫人反倒放开了宝钗说， 你原是个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里头，你有话索性说了，大家明白，岂不完了事了呢？ 宝钗也怕见官受苦，便说， 我们奶奶天天抱怨说，我这样人为什么碰着这个瞎眼的娘，不配给二爷，偏配给了这么个混账糊涂行子，要是能够同二爷过一天，死了也是愿意的。说到那里便恨香菱，我起初不理会，后来看见与香菱好了，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么了，不成望昨的汤不是好意。 金贵的母亲接着说道， 一发胡说了，若是要要香菱，为什么倒要了自己呢？ 宝钗便问， 香菱，昨日你喝汤来着没有？ 香菱道， 头几天我病得抬不起头来，奶奶叫我喝汤，我不敢说不喝，刚要扎针起来，那碗汤已经洒了，倒叫奶奶收拾了个难，我心里很过不去，昨儿听见叫我喝汤，我喝不下去，没有法儿，正要喝的时候呢，偏又头晕起来，只见宝蟾姐姐端了去，我真喜欢，刚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着汤叫我尝尝，我便勉强也喝了。 宝蟾不再说完，便道， 是了，我老实说吧，昨儿奶奶叫我做两碗汤，说是和香菱同喝，我气不过，心里想着香菱哪里配我做汤给她喝呢，我故意的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，记了暗劲儿，原想给香菱喝的，刚端进来，奶奶却拦着我到外头叫小子们雇车，说今日回家去，我出去说了，回来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呢，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，正没法的时候，奶奶往后头走动，我眼错不见，就把香菱这碗汤换了过来，也是何该如此，奶奶回来就拿了汤去到香菱床边喝着，说你尝尝，那香菱也不觉咸，两个人都喝完了，我正笑香菱没嘴道，哪里知道这死鬼奶奶要要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，也不知道我换碗，这可就是天理昭彰，自害其身了。 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，真正一丝不错，便将香菱也放了，扶着她仍旧睡在床上。不说香菱得放，且说金贵母亲心虚事实，还想变赖，薛姨妈等你言我语，反要她儿子偿还金贵之命。正然吵嚷，贾琏在外嚷说， 不用多说了，快收拾停当，刑部老爷就到了。 此时唯有夏家母子捉忙，想来总要吃亏的，不得已反求薛姨妈道， 千不是万不是，终是我死的女儿不长进，这也是自作自受，若是刑部相验，到底府上脸面不好看，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件事吧。 宝钗道， 那可使不得，已经报了，怎么能息呢？ 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，若要息事，除非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宴，我们不提长短罢了。贾琏在外也将他儿子吓住，他情愿迎到刑部拒绝拦宴。众人依允，薛姨妈命人买官成殓，不提。且说贾雨村生了京兆府尹监管税务，一 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，路过织机县，到了吉流津，正要渡过彼岸，因待人夫暂且停轿。只见村旁有一座小庙，墙壁坍颓，露出几株古松，倒也苍老。与村下轿闲步进庙，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，庙宇歪斜，旁有断节，字迹模糊，也看不明白，意欲行至后殿，只见一翠柏下因着一间茅庐，庐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。雨村走近看时，面貌甚熟，想着倒像在哪里见来的，一时再想不出来，从人便欲吆喝。雨村止步，徐步向前叫一声道：“老道。”那道士双眼微起，微微的笑道：“贵官何事？”雨村便道：“本府出都查勘事件，路过此地，见老道静修自得，想来道行深通，意欲冒昧请教。”那道人说：“来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”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，便长揖请问：“老道从何处修来，在此结庐？此庙何名？庙中共有几人？或欲真修，岂无名山？或欲结缘，何不通渠？”那道人道：“葫芦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结舍？庙名久矣，断节犹存，形影相随，何须修木？岂似那玉在脉中求善价，拆于帘内待时飞之辈也。”雨村原是个隐物人，初听见葫芦两字，后闻玉钗一对，忽然想起真是隐的事来，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，见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从人问道：“君家莫非真老先生吗？”那道人从容笑道：“什么真什么假，要知道真即是假，假即是真。”雨村听说出假字来，一发无疑，便从心施礼道：“学生自蒙凯赠到都，托庇或捐公车，受任贵乡，使至老先生超物尘凡，飘举仙境。学生虽素回私浅，自念风尘俗利，未由再尽仙眼，今何幸于此处相遇，求老仙翁指示愚蒙。倘何不弃，经遇甚近，学生当得供奉，得以朝夕灵教。”那道人也站起来回礼道：“我与蒲团之外，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，适才尊官所言，贫道一概不解。”说毕依旧坐下。雨村复有心仪，想去若非是矣，何貌言相似若此？离别来十九载，面色如旧，必是修炼有成，未肯将前身说破。但我既遇恩公，又不可当面错过，看来不能以富贵动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说了。想罢又道：“先师既不肯说破前因，弟子于心何忍？”正要下礼，只见从人进来，并说天色将晚，快请渡河。雨村正无主意，那道人道：“请尊官速登彼岸，见面有期，迟则风浪顿起，过蒙不弃，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。”说毕仍合眼打坐。雨村无奈，只得辞了道人出庙。正要过渡，只见一人飞奔而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